清。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日前，《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第11号发布。蓝皮书对288座城市的健康发展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指出2017年在城市健康发展指数综合排名中，北京居于全国首位，中部地区城市第一次进入前十。本月27号到29号2018世界生命科学大会将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届时将有400多位特邀报告人到会，其中包括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位世界粮食奖得主、1位中国最高科学技术进步奖得主，以及多位享有国际声誉的院士级专家。著名科学家屠呦呦、袁隆平、侯云德、闫宁、大卫·巴尔的摩、约翰·沃克等都在出席名单之上。为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教育部日前公布了2018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试点县和满天星训练营遴选结果名单。名单中，北京市第55中学、东城区史家小学分校、西城区登来小学、西城区力学小学等40所北京地区中小学校被认定并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美国打击乐团打击乐集将于今晚在东景园酒店举办打击乐音乐会。乐团为本次被誉为海上漂流之旅的巡演所准备的作品包括由艾美奖最佳编曲奖获得者、作曲家加斯·诺伊·施泰德受该乐团之邀所创作的作品《海上漂流》，作曲家施蒂夫·赖希的作品《打击乐六重奏》和《琴锤四重奏》等。本月11号，国家大剧院歌唱北京新作品音乐会将会上演，著名指挥家吕嘉将携手12位艺术家以及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共同演绎。8首以歌颂北京为主题的新违约歌曲作品将在本场音乐会中迎来世界首演。本月12号，根据传统同名京剧改编创作的新国剧《霸王别姬》将在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式中亮相。14号，陈世珍的音乐剧场作品《赵氏孤儿》从2003年美国林肯中心艺术节问世之后，将与《霸王别姬》以姊妹篇的形式进行亚洲首演。北京音乐厅将于下月4号邀请维也纳钢琴三杰之一、年届九旬的奥地利钢琴大师约尔格·德穆斯举办告别巡演北京独奏音乐会。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将于下月9号到11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犹太城中的人们选择用艺术来表达生命的高贵和优雅，以此抗衡残酷命运的黑暗与肮脏，并释放着他们的力量。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者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者大麦网查询。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大望桥金外大街进近方向车流量较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这个听到我清嗓子就知道今天这风不小。子毅在过来的路上还好吗？ 还好还好，就是风确实很大。 顶风前行。 对， 今天我刚才跟子毅聊天，我说我一路骑着小黄，我就觉得在风中各种凌乱摇摆，然后靠着意志力。今天的风真的是特别的大，不管是大家开车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你的视线当中可能会突然出现一个障碍物 啊，有可能 啊，因为叶子呀什么的都被刮起来了。你说我骑个小黄都各种障碍物。另外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现在还有在家里没有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多穿衣服啊。 对对对， 今天应该算是本周当中气温的一个低点。 没错，我看到街上有人穿羽绒服了。 昨天晚上就有人穿羽绒，哎呀，总之了，现在也是一个乱穿衣的季节，怎么暖和怎么来啊！一定，虽然说春捂秋冻，但是大家还是要保重好身体，毕竟过了寒露了，我们还是要稍微的把自己裹得严实一点。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二的固定单元，我们要在客厅板块跟我们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阿子继续来聊一聊鲜花的那些事儿。欢迎阿子。 大家好，我是阿子。 节前没有来，假期啊，我看朋友圈也特别开心。今天认真的给我们讲讲啊，这个反正也是有朋友也在微博上面在总结，好像今天我们这个酒图，颜色上面啊，包括款式上啊，好像也很特别的做了一些排比安排。 没错， 大家可以先来我的微博看一看我们鲜花的图片。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那些可以代表你不同心情的不同颜色的鲜花。你喜欢什么样颜色的鲜花？在什么样心情的状态下，哎，你喜欢的颜色会不会有一些改变呢？欢迎大家在微博上面看图，也欢迎跟我们来互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哎呀，有人说了，中间最美。 中间最美。 我昨天看到的时候也是，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啊，中间这张图真的是很美，不愧是 C 位。 对对对， 给到他这个 C 位的图片，大家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找到我们就可以看图了。我们来说说中间是 C 位吧。 好啊， 这个又很粉，但是呢又它又有层次感又出来了。这我们先说品种，然后再说一下它的整个的这个创意和可能会给到一个什么样心情的人。 其实这束花呢比较隆重，然后呢它也比较的特别。刚才那个夏夏你也说了，它是一个粉色的，但是你又觉得它不是一个很单纯的粉。其实这个花呢它很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专门做的一款渐变色的花。它其实从图片的话基本上是从上到下，这里面有6种玫瑰，然后呢是从白色到 白色当中带浅粉，然后到浅粉，然后到粉色白边，然后到深粉，再到一个接近于紫色的粉，一共是六种，是做了一个渐变色。然后这个花呢，是最初定的时候是一位先生送给他的太太，然后是他们求婚纪念日以及他的生日，就是 等一下啊，是这样，就是今天早上呢，我还跟一位男士在聊天的时候，他就在感慨啊，就是不知道女生的心思啊，就在说他女朋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可能就因为一些特别的日子，到底是过还是不过，两个人中间产生了一些纠结。你看，其实现在的，我觉得男生真的是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啊，也挺不容易的 啊。对，我 要记住这么多日子。你说还不是结婚纪念日，是求婚纪念日，又在女生的生日的当天求的婚，所以这两个日子又加在一起就会很隆重。 对， 就得想心思。 这个问题吧，现在也很好解决，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花艺工作室，其实会提供一个服务叫包年夫。 就帮你记住那些纪念日。 没错，就是你头疼的日子交给我们来解决。 哎，你们是不是会有那种类似于 Excel 表格那种？ 对，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数据库。 王先生啊，这个生日、太太的生日、纪念日、求婚纪念日、多少周年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然后以及我们会去设计他不同的节日或者说是纪念日，大概是比较适合送哪样的一些礼品，包括我们每次的形式可能都会不一样。 哦，这个帮我们来记录。 对， 我觉得也 是，就是不管是你从日期还是说你不知道该送什么，这两者的困难我们都可以帮你去解决。 选什么？因为对于男生来说，他的这个脑回路我们不止一次的说过啊，作为正在听节目的女性朋友，如果你的另一半不管是男朋友还是老公，有时候没有那个事儿啊，或者那个礼物没有送到你心坎里，千万不要怪他们。我现在越来越同理心，我觉得真的不要怪他们，因为男生和女生的脑回路真的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没错， 他们就是那个脑回路可能更直，你一定要这个点一定要给到，他才知道说，哦，你今年喜欢渐变色玫瑰，不能再送红玫瑰了。 对，就是有些时候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彼此之间说来说去最重要的是沟通，你一定要给到他相对明确的一些指示， 一定要直给。 对，不要总是暗示。 我觉得女性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了，就是你暗示来暗示去，最后那个结果也未必是你真正 没错 啊、 像我可能就会比较直接的说，哎，今年过生日我要这个。 你一般会提前多久说？给对方多长时间的心理建设和准备期？ 看礼物的贵重程度。 太贵重了，就今年生日第二天就说，哎，明年我想要个这个。 对对对对，哎，你说的太好了。 用一年攒一年的零花钱。 对对对， 好不容易啊，老公们，我真的是好同情你们。但是我们说回到这个中间 C 位的这个大花束，我们从抱着他拍照这个姑娘的身形，我们能感受到它是非常大的一束，大概有多少朵呀？ 其实朵数呢倒不是非常的多，是66枝，因为是六种嘛，每一只选了11枝、哦、然后因为11枝可能大家也会知道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花语吧，在玫瑰当中会表示一心一意，那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就会觉得66本身这个数字也非常好，把它放在一起，整体呢形状也好，颜色的渐变的完美程度我个人都非常满意。但是这个花呢，就是大家可能会看到，哎，很好看，但制作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可能从最开始拿到花材打理，然后到最后的把它做成一个完美的圆形加渐变，再加上最后的包装，可能整体就像我这样一个比较娴熟的花艺师做下来也要接近3个多小时，而且这个花很重。 我能想象，因为66朵嘛，我们就把它单捧，我们不说做造型吧，就单捧着。 对， 我觉得一个姑娘可能捧起来也费劲。 而且就是你知道，这个花束其实完全是靠咱们这个手的虎口去握住的，因为我们经常说，哎，手小做花艺师是有限制的，因为你握不住太多的花儿。 是怎么着，就是那十人环抱一棵大树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这种。然后呢，这个花其实也是我们之前一发布之后就基本上是引起了轰动。那我们最近也是有不断的有订单来订这束花，有送给太太，比如说产后复工第一天然后包括像生日啊，就是这份礼物，因为整体还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不能说贵重吧，是比较特别，然后呢又比较有分量，所以我觉得女孩子收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欣喜的。 怎么办？我听到阿紫说到这儿，就是因为大家看到这个 C 位之后就有很多订单。哎呀，想起我都好久没有收到花儿，我是不是应该过个生日什么的？这个你们不合适啊。 可以可以，咱们过个十月的生日。 就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啊，想这个十一过完了以后再过个阴历生日之类的。 对对对， 我基本上也是你们这样的心情啊。不管是怎么样，确实我们说到了周二的花艺主题，说了很多期，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听完了节目，看到我的微博之后，找到花刊的微博，然后变成你们的粉丝。我相信这也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形式上的一个变化，好像不是只有在很特殊的日子才可以送。我们说包年服务也好，或者周花服务，对吧，这其实都是一个仪式感。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个渐变色的花儿啊，然后六种不同的玫瑰，一方面当然你可能也想知道到底是哪些玫瑰，也让自己长了姿势啊， 姿势 长了知识的同时呢，好像也换了一个心情，很不一样。我们依次说一下吧，就是比方说从白色，然后到白色当中有浅粉，白色很有深粉，它都是什么样的？ 可能最白色的图片上大家都有点看不到了，因为可能在更里面一点，因为它整体是一个接近球形的形状，就它可能是在上部的，在靠上面靠近头发的地方，就有点看不清。它是纯白色的，就是我们常见的白玫瑰。对。然后现在大家能看到的比较大面积的白色，这个白 它是奶白色， 对，它是奶白色，其实它的花心是发一点点粉色的。那这个花呢，花型你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其他的花型就是那个花心的样子和下面的这些粉色玫瑰可能长得也不太一样。它内心呢是那种稍微有一些对称的形状在里面。 说实话，如果真的现在大家放大图，我觉得这个大面积奶白色的花心，它中间的这个就是也还算花瓣吧，就花瓣组成的这个形状，好像心形。有一点点， 会有，它有，基本上它里面是会是一个对称的，然后是叫什么形状，很比较难形容，反正里面是花的，就不是一层一层的。那这个花呢，其实是我之前曾经跟大家说过，有一种玫瑰很芬芳，叫荔枝。它是它的同品种，但它是白色，叫白荔枝。这个品种非常难得，并不是一个随时都能买到的品种。然后再接下来呢，渐变到的紧挨着刚刚说完的白荔枝的这个颜色比较浅的这个粉色。这个玫瑰呢叫粉红雪山。 他们的名字都就是不是风景就是食物 啊。对， 总之好像就会给我们很多的联想，这个花朵的名字。 然后再往下就是能看到颜色稍微深一点，但是上面有明显的白边，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美女的名字，她叫玛利亚。 好，行，我们懂了。 好， 玛利亚。 然后再往下一层比较深一点的这个粉呢，这个算 是深粉色，就基本上没有白边了。 对，没有白边了，是深粉色。这个粉色呢，又是吃的了，叫糖果。 啊，这还挺贴切的。 对，然后到最下面就是最外面这一层，明显能看到颜色比较深，对，玫红色。其实它这个红也是有层次的，它的外面是玫红色，它的花心里面的瓣呢有一点点接近于紫色。这个玫瑰的名字非常好听，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叫香格里拉。对，所以这里面基本上这六种玫瑰呢，可能至少其中有2到3种都不是非常常见的品种。那这样的话，而且因为这个花束你整体要考虑它的平衡，所以你要去考虑每一朵花的大小都要差不多，因此每一只花都是精挑细选过的。 这样的颜色啊，你说这个 放在中间，当然我们也是隆重的介绍了一下。 嗯， 一方面跟大家介绍一下玫瑰呢，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品种， 有很多名字， 对，不是只有红玫瑰和白玫瑰也不是只有我喜欢的香槟玫瑰好了，就不同的颜色。但今天我是真的看完了这个奶白色的玫瑰之后，就是荔枝 你变心了是吗？ 对，怎么办，就是有点短暂变心就觉得它那个颜色好像就是色泽上面，我们也不能用饱满来形容， 嗯， 就是会有一种甜甜的，就像好像一个奶片儿，或者是 温柔，对、 啊、 对 对, 对， 然后它化在了一杯巧克力里，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啊丝滑瓣， 因为它外面的花瓣基本上都是白色的，然后越往中间颜色会越加一点点肉粉色的感觉，就越到内心就会慢慢的加一些这样的颜色。 我能问一下，荔枝就是它在现在市面上面单支的价格？ 单支的价格大概在大家在花店普通购买的话，应该在10到12左右。 嗯 嗯嗯，因为也会看等级，对，嗯。 它也会有像我们刚才说的，我可能要摘一些形状比较接近的，然后是不是精挑细选的，它开放的状态啊什么的，还有这个朵的大小决定了它的价格吗？ 会有，它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等级问题。 嗯， 但整体来讲，荔枝这个花开出来之后还是很大的。嗯， 哦，就是开完全盛开了之后， 对，它很大，它会把里面的花心完全打开。 嗯 嗯， 好啊、这个有人说了啊，还是喜欢图二和图八。图二和图八那是一上一下咯， C 位的一上一下，对吗？ 嗯， 他说觉得中间有点俗气。好好，可以，我接受你这个俗气，反正我已经转荔枝了。 嗯， 已经转奶白色荔枝了。哎，这个呀我觉得真的，你看就是不同人看到不同花束的心情就会不太一样。我相信你可能就不太喜欢粉色呀，或者是这样， 会， 嗯，就是会有一些人看到粉色就觉得莫名俗气， 就会觉得抵触它。但是其实我觉得当你看到粉色的花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的爱上它。我就觉得每一次我有一点，就是我作为这个花艺师工作特别幸福，就是每一束送出去的花我都会先抱一下它， 先自拍。 那对对对对对， 嗯，留给我们的工作室。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真的是为什么很多女孩子的梦想是开一个花店。 嗯， 因为你置身其中，看到不同颜色的花，你就真的是心情 会 有 对， 很， 我经常会说我要拍一些图片来示范一下正确的收花姿势。 快给我们示范一下，可能以前我们都姿势都错了。 没有没有，就是觉得很幸福，你一定是那种洋溢着笑容的那种感觉。嗯， 而且是 情不自禁的。 对，就是这种溢出来的幸福感啊，不用太去演或者是教， 嗯， 我们就会知道了。但这个真的是花儿呢，我已经 get 到了你不喜欢这个粉色的原因了，好不好，这个苏靠谱同学。但是呢没有关系，你只要告诉你的另一半你不喜欢这个就可以了啊。下一次不要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图觉得诶你一定会喜欢，然后一定要送给你。这个真的是就是沟通的问题，我们刚才说到的， 嗯，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诶我觉得这样大家喜欢未必是我喜欢的，我 没错， 诶那你一定要告诉给你送花的那个人就好了。 对，我们经常会在中间起到这样一个传达作用，就是有时候先生订了一束花，他觉得很好，送给太太说，啊，我不喜欢这个风格，我更喜欢哪个，那我们就会转达，我们会转达， 记录在半年服务里边记录下来。 下一次记得，就是你太太可能会更喜欢，因为比如说从大的上面颜色来讲，他有时候觉得我很喜欢浓烈的颜色，但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呢，其实比较喜欢更淡雅、更清新一些的颜色嘛。 嗯，好，这个。这位说俗气的同学啊还补充了一下，他说不是，我也喜欢粉色，听你们说的特别好奇，特意上来看看的。哦，就看完了依然不喜欢是吗？啊，不好意思，对不住你，要不然我们再看看其他八张图有没有喜欢的。 他说了喜欢二和八吗？ 啊，对对对，哦，就是好像就二和八最好看啊。哦，行，那没问题，就是他的意思是说我喜欢粉色，但是我不喜欢渐变的这么， 有可能， 可能这个面积有点大呀，或者是，嗯，anyway 总之了，就是这个造型我不喜欢，没问题，我们都接受。二和八，那我可以想象，我觉得他会喜欢比较淡雅一点的东西， 嗯， 因为图二和图八，嗯， 就它整个的色彩没有那么浓烈。 对，其实我们今天选这九张图呢，也是想跟大家说，你们看到像比较普通的红色我们有放，但是呢我们也放了更多的，比如说白色、绿色、橙色，包括蓝紫色，也会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花花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包括比如说不同的场合、不一样的季节，我们都可以给人传达不同的心情。 嗯，还有一点，因为我是在阿紫的朋友圈里边看到过这一束渐变色的粉色，我是觉得，因为我们今天只放了一张图，我个人的感觉是，他当时拍了多角度的， 对， 因为图片永远不可能呈现出鲜花的灵动感。 对， 尤其是当它渐变啊，就是它白边里边有粉色，粉边里边有白色，你很难通过这个静态的一个图片感受到它这个 对 这个美。这一点我也要为我们的 C 位 来 再争取一 下， 再争取一下你的喜爱。 对，而且包括就是因为我觉得鲜花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植物，你拿到它和只看图片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香气，它每一朵花开放的样子很难不打动你。 这个刚才的不管是66朵啊，6个品种的11朵的这个寓意呀、啊、还有我觉得依然是这位先生给这位太太做的这个准备的工作想法啊、我在这一天我一定要为你做点什么，这个会跟花儿一样打动人。 因为其实他因为在我们家已经做了很多年的这个服务了，也送了很长时间，那他今年这个生日和他的求婚纪念日的时候，我其实也会有一点伤脑筋，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会去做一些这样设计类的工作，就会去想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花礼来呈现这份心情。后来就选定了这块，然后觉得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哎，而且我看到这束花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情啊，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看到渐变色，不管是看到什么样的东西，糖果也好，或者是哪怕是衣服这个渐变色，其实你都会有一种递进感。就看到这束花，我的感觉就是，哎，这位先生应该会有那种我对你的感情其实并没有随着时光变淡，而是它在渐进，越来越浓烈，越来越炽烈。不要觉得说好像就啊，就是平淡如 水。我觉得这个解读也很不错。 没有啊，请写到花语里，下一次给我一点设计费啊。 好的， 好了，我们马上要进广告了。然后呢，大家如果听我们说的也很好奇，还有其他的八张图片，我们也会很认真的来跟大家解释。在下半时段，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了。半点之后再见喽。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装修没有白花的钱，每一分都不冤。 提花钱你就来精神。 我找全包院装修，比咱楼上省了4万。 哟呵，总算花在刀刃上一回。 看咱家这配置，进口橡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头等舱功能沙发，才999一平米， 也省了大把陪你挑建材、挑灯、挑窗帘的时间。 别空着，夸我。 4006068866，我该夸夸全包院吧？ 让你夸我。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院。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7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1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1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2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1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3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1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1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京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88。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一平米，家装斗飞机。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秋天的梦里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一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四零。

一直在反思为什么不喜欢 C 位的这张图的朋友啊，苏靠谱说，我觉得我可能是不太喜欢玫瑰花型，最近呢偏爱北欧田园风。哦，北欧田园风，所以他觉得图二和图八这种比较清新。 嗯，其实田园风有一个特色，就是尤其是北欧田园风啊，嗯，是我们常说的叫性冷淡色。就第一，它的颜色会带灰度，它不太会是这种比较亮眼， 哦， 然后的粉色。嗯，还有一点呢，一般来讲会以一些枝条叶子居多， 嗯， 那花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多。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叫它冷淡风，好不好？ 也行。 嗯，好。这个说停车啦，听不到节目了 ，but 支持你们。嗯，行。嗯，这个。嗯，他跟我们这个大猫317都是这两位朋友啊，都是，嗯，说听你们说这么带劲啊，为了看这个粉色到底好不好看，我车都停路边了。这后来我就说了，我说希望我们说的这么带劲的这个花没有让你失望。 对， 是真的。嗯，怎么办？你再补发一个吧，在评论区补发九图来，就是朋友圈九图。 好， 因为真的是不同的角度会展现它不同的美。你们的微博里面会不会有曾经它的？ 应该会有， 应该会， 应该会有。 大家在我转发这条微博里面就找，因为是花刊的这个官方微博，你们可以往下翻，或者是直接找相册。我觉得应该可以找到这个渐变色粉色的这个大的66朵的花束。它在不同的角度来看，因为我觉得不同的角度呢，这个图片啊，它多多少少会动起来一点点，能够展现花儿的灵动感。 嗯， 这一张呢，因为它只能拍一个角度，它连球形拍都不是很饱满。 对 啊，所以嗯，但是呢，这位朋友说了啊，停路边了，发现全都喜欢，是不是太滥情？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们就特别喜欢啊，这个证明啊，你专门把车停路边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因为你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把这九张图都看完，但是你停路边这件事儿，你停在哪儿了？是一个可以停车的地方吗？ 对，要注意安全。 对，第一呢是注意交通规则，好不好？第二呢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有时候我们也挺纠结的，我们很希望大家，嗯，因为多数的人真的是在路上会听到我们的节目， 嗯，对， 我们又很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 嗯， 啊，你们到底听到节目的内容和看到图片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我们又真的真的真的很不想大家违反交通规则啊，冒着危险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就只能这样说喽。你们如果真的停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了之后，再到微博上面来看图啊，我会保留这些图片的，不着急。 对对对，我翻到了我们家官方微博。在8月29号发过这个花束的四张图片， 哦，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 嗯， 对对对， 就点进我转的这条微博，就找他们的8月29就可以了，好不好？317同学，啊，这个反正你都喜欢嘛，就慢慢看吧。他们的这个微博里边还有很多的图片，嗯，还有想要停下车来啊，认真的再去欣赏一下这些不同颜色的鲜花，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同心情的鲜花的话，可以。啊，记住我的微博就很好记，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不管何时何地想起这件事儿了，都可以再找到我的微博。大家现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行车安全。景色依然说最喜欢图三，嗯，觉得是最纯正的玫瑰色，很浓烈。 嗯， 当然了 ，C 位也很好，很有创意，很美。啊，谢谢你后面这一句啊，当然啊，也满足了我，嗯，极力的推荐 C 位的这个心情。燕君医生说喜欢图二、图五都很好看。嗯，图五就是我们中间刚才花了整个上半段来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渐变色的玫瑰。图二我看好像大家喜欢的这个频率也比较高， 嗯， 所以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 好啊， 这个嗯，图二的颜色，因为它这种紫啊，说实话在市面上面我们不是特别常见， 这个就是现在最流行的莫兰迪色嘛， 嗯， 就是在紫色当中加一些灰度。 哎， 嗯，对， 就有点像看《延禧攻略》 哦，对对对，整体 都是 这种 色 系， 嗯， 对，它就是一个嗯，因为如果说紫色其实有很多种，包括红色成分多一些的，然后蓝色成分多一些的，那这里面大家看到的这个紫色的玫瑰呢，嗯，首先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海洋之歌， 嗯， 然后是市面上非常少见的一个。 它是什么？我们能够把它归到 玫瑰 啊，哦，还是玫瑰？ 对对对， 哦， 但它这个玫瑰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花头非常小，可能比我们平时看到的红玫瑰得小一半儿。它本身就是这种，它这个品种本身也有厄瓜多尔进口的品种，那它这个进口品种的花型呢也没有很大，一般那个进口的玫瑰的花型可能都非常巨大，它这个花型整体就是一个长不大开不大的花型，嗯，但是非常漂亮。它现在还有一个叫同胞兄弟同胞姐妹吧叫刚才说这个花叫海洋之歌嘛，还有一款叫海洋之谜，那个呢 我刚才就在想，不会是某化妆品的名称，果然还是 啊 同胞甭管兄弟姐妹啊都还是叫了这个名字、 然后 那个谜是 它会更颜色更白一些，同胞兄弟同胞姐妹吧叫刚才说这个花叫海洋之歌嘛，还有一款叫海洋之谜，那个呢 我刚才就在想，不会是某化妆品的名称，果然还是 啊 同胞甭管兄弟姐妹啊都还是叫了这个名字、 然后 那个谜是 它会更颜色更白一些，就是这个颜色，因为大家看到它是个从内到外都是完全的紫色，那个海洋之谜呢它就会外面的颜色会是白一些，也是一个非常洋气，因为它整体色调 是 这种还是紫色调、对，只是外面的花瓣会有一些是白色的，然后渐变过去很漂亮，然后这个花里面呢其实你们看到它是首先最打眼的可能就是这个紫色的玫瑰，然后呢还有一个大家能看到是紫色的边，但是里面呢是白色的，其实这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花材洋桔梗龙胆花，但它因为它的颜色呢就比较少见了，然后白色紫边比较好看 啊，真的 很特别。 这个紫边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我们很难发现，因为它就在中间融合的非常好， 对， 就是你一定要把它摘出来的话它没有想要很突出的表现自我。 对， 哦，洋桔梗还有这样的颜色， 没错。然后就是花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紫烟，所以呢就很浪漫，然后又有一点飘渺的感觉，因此所以这个里面的紫色我们都不会选择那种颜色非常浓烈的紫。最右下角其实你们能看到还有一只紫色的花，这个紫色的花是一只睡莲， 它符合睡莲的气质， 对，还有中间有一些这个白色的这个花朵比较大，这个花朵呢是松虫草，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少见的一种花材，夏天相对多一些，还有白色。粉色还有大概深红色吧，颜色也很多，这花也非常漂亮，它也是花枝非常的纤细，因此大家记得这种花枝纤细的花你插在花瓶里面它就会很妖娆，然后呢因为它会随便的摆来摆去，这种花如果是单花材插在花瓶里面的话可以选一只比较漂亮的花瓶就很漂亮了， 细长型啊，反正给它一个妖娆的空间， 对， 好，这个莫兰迪色， 对，然后左边还有一个小一些的白花，这个白花呢也是一种比较常见，叫多头康乃馨，但是这个花的花型呢又非常特别，它是那种樱花瓣的，不是平时那种圆圆的康乃馨的花瓣，它是相对长一些，然后里面还有一些细细碎碎的配花，就是满天星啦， 有什么很百搭的满天星， 没错， 喜欢土二，我觉得大家也是被现在这个流行的趋势会有一点点影响，莫兰迪色因为这会给人一种加了滤镜不加滤镜胜似滤镜的感觉， 对，我觉得是因为其实这整体所有的颜色里面，如果因为我们今天本来就在说颜色嘛，其实颜色大家会想到就是我们本身的像红色就很纯正，那粉色也会很纯正，但如果说在这些颜色当中我们加入一定的灰度之后，它会让人其实视觉上不会有那么冲击感，你会觉得它莫名的养眼，因此会属于那种我觉得是百看不厌的颜色吧， 还是更柔和， 对，当然会更柔和，它整个色系都会冲得更淡一些，然后这个又和加了白色去浅化它不一样，加了灰色之后我觉得这个颜色就会更其实会有一点点冷，因为灰色本身比较冷嘛，但整体就会让它其实是更洋气了， 紫色的玫瑰啊，而且是加了一点点灰度的紫色的玫瑰，大家可以在图二里面来看到。好，这停路边的说没事儿啊，我停得特别安全，我在车位里呢啊，还问另外一位呢，你呢 人家可能停好车要下车了，是不是着急去工作啊？说我现在看了好几遍啊，无法自拔。这是对对哪一术无法自拔？对，还是对这九术都无法自拔？北漂终于过来了，说这个啊，跟阿紫小姐姐打招呼呢，说喜欢土舞，感觉像新娘的捧花，新娘要捧这么大一捧花，她会 很辛苦， 对，走上幸福路的时候有点艰辛吧。我觉得，但是这是一个创意啦，对不对？就是 可以， 我们可以整体缩小，看有没有可能。但这个渐变，你就不会有这么明显了。 对，因为其实这个渐变会和它的数量和整个颜色的种类有关系嘛。 如果它花束特别小的话，你就会觉得它就是很凌乱。 哎，会 六只，哎，这每一只都不一样的颜色，怎么回事儿？ 对。 所以渐变我们还是要给它一个层次感啊， 对，给一定的空间和面积让它变起来， 对，不然怎么渐呢，对不对？怎么能渐渐的去变？好啦，这个上班第二天满满负能量的这位同学啊，既然已经知道了是节后综合征，就赶紧的多看一下啊，像这位已经停好车的朋友一样，多看几遍我们的图，可能你也会难以自拔，然后的这个节后综合征也会稍微的好一点。一样的，在上班的第二天觉得心情还调整不过来，急需要一些带动你情绪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来我们的微博上面来看一看，不仅是养眼，也会让你的心情有点放飞的感觉。 对， 算了吧，现在的假期应该是收心，假期之后是收心，好了，也让你们把心可以有收回来的感觉，就收到我们的微博里好了，收到我们的节目里。 好， 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的微博就可以来看图了。不同的颜色的花朵真的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心情哦。刚才好像大家点击率比较高的也还有图八，对吗？ 对。 图八我们也来说一说，因为它这个颜色就是黄黄嫩嫩的。 对，它这个颜色又比较特别，这个黄色可能大家其实会看到，你就会想，哎，这个花是不是最近刚刚出品的？对，没错，这个花呢是我们中秋节的时候，替我们家一个 VIP 客人送给他一个非常尊敬的长辈的中秋礼物。 哦，长辈，可以。 然后这个花首先呢，它不是一个花束，你们看到的下面有一个金色的，有一个花器，所以它是用花泥插制完成的。这里 我们拿的时候是捧着，还是从后面可以拎起来？ 捧着。因为它很沉。然后这个颜色呢，也是它其实是一个黄橙红，我们是特别选择了一个秋天的颜色。然后在这个当中你们会看到红色其实选的相对比较少，是做点缀，大部分的颜色我是用一个类似于香槟色的这样一个色系去完成的。这个花里面大家其实如果把图放大看也能看到，有大概有几只啊，有两只特别明显的，其实也是玫瑰，比较圆。这个花呢是颜色真的特别美，然后它的名字也特别美，它叫卡布奇诺，是一款肯尼亚进口的玫瑰。这个颜色的色度真的就是很像，其实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就觉得，哎，它应该叫提拉米苏更形象一些。 你这些人够了啊，能不能从吃的上面收收心？ 好的 啊，又卡布奇诺又提拉米苏的。 对， 好。 然后比较显眼的这几朵黄色的这个大花呢，是大花卉兰，来自荷兰。这个花也是因为是兰花嘛，其实这个季节开始慢慢的变得多了起来。我觉得这个黄色它是那种有点柔和又不是很扎眼的黄，整体放在里面之后呢，颜色会更明亮，但是又不会特别的跳跃。 这个整体来说就是非常秋天的一种颜色。 没错， 我们刚才应该还没有说到前面这个红色的部分，对吗？ 啊，对，红色的 这 一 只，红色这一点点， 其实这一整只，这一只花呢是叫六出花。也是来自肯尼亚，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水仙百合。其实大家看最上面，中间的上面也有一只橙色的，它们是同一个品种，只不过就是选了不同颜色而已。 我觉得啊，就是我自己的不知道感觉对不对，我觉得像非洲的一些花啊，它那个朵都特别大。 其实还好，它是一个花头上一小朵，但是一枝花一个花头上，一枝杆上可能 有 六七朵，对对对。 这怎么说呢？ 就开成一团，对，开成一团，但它每枝都是独立的， 就是，所以这个下面的这个水仙百合，这个红色的这个是一枝。 对，哎，水仙百合有一点啊，特别好，是 花期特别长。我自己节前27、28号的时候带了一只回家，带了三只回家，然后呢我后面就出去玩了，不在，大概有一周的时间不在家，这七天我没有管过它，没有剪过根换过水。我回来之后它都非常好，一直到现在它还在开。 快点懒人听众， 我觉得这个季节至少20天吧。当然它大家，因为它其实有国产的品种，国产的品种呢，第一是花期没有这么长，第二呢颜色也没有很多，只有一个大概橙黄色和一个白绿色，然后整体也比较小，花期不会这么长， 好适合我。 但我觉得很好，你可以买回来。对对对，因为它刚开始你们拿到它的时候不要嫌弃它，它刚拿到的时候花苞很小嘛，全是叶子，然后你就慢慢的放，就会看它一直开一直开，然后叶子会慢慢的变黄凋落，花会一直开。 开10天， 10天起 哦，就是在你没有换水的情况下， 没错， 它都可以10天坚持。 对对对， 还开得这么饱满。 对，我就在室温里面，家里没有人，就放在那里。所以我昨天我还拍图给他们看，我说你看这花真是太坚强了。 也要提醒大家，可能进口的花材就是肯尼亚，它因为它这个品种会不太一样，可以坚持这么长时间。 对， 如果买的国产的话，它还是要勤俭节约换水。 可能国产的话一周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它不太会像康乃馨，你好长时间不换水，那个水会有味道。它的水我7天没有换水，水是清澈透明的。我也没有加过保鲜剂。因为就想试一下。 就是哎，有没有觉得就是有时候呀，我们各个行业各个工种到了最后都有点像科学家， 就很任性。 对，就是都在做各种实验，哎，我就想试试你怎么样， 对对对， 能不能行，这样 会。我们经常会做这样的实验，包括用不同的保鲜剂，用不同的水，我们会每天拍对比照。 对，像我们也是试试听众，能不能好好停了车再跟我们互动。哎，果然就可以啊。这天天宝贝说了，在春天呢这个拥着图一啊，在秋季呢我就喜欢图六了。你看这就是心情啊。 没错。 这确实是因为季节呢，它本身在我们心目当中就是有色彩的。在春天我们就会觉得它就是属于这样一个色彩，可能绿色更盎然。然后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它属于一个成熟的黄色。 就温暖一些。 哎，金色的一个季节。所以哎，你看不同颜色的花儿，也会代表不同的季节了。小小说确实养眼啊，收心收心，送你一朵小花花，怎么办？我的心情是自由自在，根本收不回来。好了，今天呢，我们讲了，其实只能勉强讲完这三张图了。 对， 就是点击率比较高的三张图。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微博下面留言。 对，你们还想知道这是什么花的品种啊？ 对， 然后适合送什么样类型的朋友，我觉得也会有多多少少有点讲究。 对对对，没问题。 你看图八也就是为送长辈来准备的一个花束啊，中间呢它可能有不同的鲜花颜色的搭配和花语的搭配，我们都要考量一下。还有刚才阿紫说到的那个男士朋友们，你们不知道送什么的时候，拜托你们咨询一下你们的女性朋友，或者咨询一下像阿紫这样的专业人士好不好？我们女生有时候收花不想一年四季都收到一样的花。 对对对， 我们也想变换一下四季的心情。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先到我的微博，就是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是我转的这一条，你们找到花刊就可以跟他们沟通啦。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非常谢谢阿紫在大风天里边来陪我们。 好， 再一次提醒大家多穿衣服。 对对对 啊， 注意安全。 对，别冻着了，开车注意安全。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明天要跟大家说说秋季护肤的问题了，也很值得一听。明天10点再见。 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i.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